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关巧巧单人的戏份本来该在第一天拍完，但是因为她生病了，精神状态不好，导演便简单调整了拍摄计划，转拍六个主要角色第一天来到古堡时发生的事情。大家心中各有计较，又没有拍摄电影的经验，因此闹了不少笑话。找不到机位，忘记了台词， NG 不断，失误连连，个个心浮气躁。谁也没有想到，表现最好的竟然是最不被看好的小瞎子。开拍前，他被那个叫甘玉的化妆师扶着细细走了几遍场，大致记住了自己的走位，还亲自确认了好几遍各种道具的摆放位置。所有人看着他笨手笨脚的呆样，都不约而同地觉得宋纯阳恐怕是要玩完了。但事实是，他第一场戏就成功地让所有人闭嘴惊艳。在设定里，宋纯阳在高中时是个半瞎子，性子怂软，逆来顺受，一直是被欺负的对象，靠跟随男主才避免了被集体欺凌的现状。但他一直是男主的小团体里的受气包、小跑腿。他没有按照剧本设定，用涂丑眼镜和皱巴巴的 polo 衫烘托普通 loser 的气质，而是穿了一件价格昂贵的外套，却没有舍得剪掉衣裳价签，热得满头大汗也不敢脱下外套。因为他外套下的薄毛衣是特别廉价的款式，30元一件的淘宝货。在大家进入古堡，或紧张巴巴，或用力过猛地念着台词四处走动时，他就一直缩在房间角落，咧着嘴带笑听着大家讲话，保证每一个看向他的人都能在第一时间看到他示好的笑意。然而倘若镜头能给他一个特写，便能察觉到他硬凹出的保持了数十秒的笑颜里面带着叫人头皮发麻的狰狞。他作为一块只有一句台词的背景板，实在太出色了一点，就连导演都忍不住示意多给他几个镜头。很快轮到他讲台词了。第一场里他只有一句台词，男主叫这个昔日跟班去帮他们收拾东西，听到宋纯阳三字，他的膝盖习惯性地往下微微一屈，似是要下跪，又像是要给自己一个推力，好让自己站直一些。因为一直没有说话，他发出前两个字时声音有些干，却干得恰到好处。 还是我？ 他这副蠢样把一直紧张尬眼的马尾女都逗乐了，不禁随他入戏道： 不是你，是我。 池小赤马上知道自己干了蠢事，拔足准备往楼上走，却被地上翘起的一块木地板绊了一个踉跄。他自己好像也觉得自己这样很可笑，抢在众人前面笑着解释： 没站稳，没站稳。 说完，他就近提了两个箱子向楼梯走去，却在摸上楼梯扶手时回过身来，看了墙上的照片一眼。这正是他开拍前甘玉按照他的指示反复确认过具体位置的道具之一。那照片是剧组带过来的合影照，上面有七个人，正是他们参演的七人穿着高中时的校服的模样。他微微眯眼，想要再看清楚一些，脚步却不自觉地往上赶，赶着为七人收拾行李去，视线却一直追随着那张照片，整个人显得又局促又可笑，却又透出一股温柔的怀恋。不必参演的甘玉抱臂看向池小池，目光中尽是温柔克制的欣赏之色。 他不是第一次看迟小池演电影，却是第一次看到现场。只能说迟小池是天生为镜头而生的，那种难以言喻的灵性与魅力，只要看入了眼，就能轻易让人动心。有他的戏份全部一条过。在其他人被导演叫去挨骂时，迟小池借口补妆和甘家兄妹回了化妆间。他不会摘美瞳，因此就交给了甘玉。甘玉细心地替他取下那两层薄膜，又为他滴了舒缓眼疲劳的眼药水，轻吹了两下叫他闭目休息，一双手又按住了他的肩胛位置，示意自己一直在，叫他可以放心闭眼，不必害怕。这份体贴让迟小池实在是忍不住去联想点什么。甘棠一边给迟小池挑衣服，一边问， 我一直想问你为什么要装瞎子呢？如果是怕别人知道你瞳色异常，只要戴美瞳就能解决的呀。 迟小池闭目养神，嗓音懒洋洋的， 是啊，为什么呢？ 宋纯阳本人单纯，从来不会想这些问题，他只觉得这样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情趣，会和原本善他们更亲近而已。在能帮助到别人的时候，他也从不忌讳揭破自己阴阳眼的身份。宋纯阳是这样想的，那原本善呢？ 因为瞎子就意味着麻烦呀，谁愿意跟一个瞎子组队呢？原本善并不想让别人跟我们组队分享信息，在他看来我是他的，这双阴阳眼就该是他的，应该成为他活下来的最大筹码。如果给别人用，那岂不是让别人白白占了便宜？ 甘玉取了软巾，把从他眼里流下的眼药水擦干净，简单总结了迟小池的分析。 利己主义。 我没说利己有什么不好，利己不损人反倒是很高明的表现。 如果有些人是损人而利己呢？ 那在他身边的人就得放聪明点了。善良需要一颗温热的心，也需要牙齿和利爪。前者用来善待别人，后者用来保护自己。 二人一喝一唱，几乎把迟小池想对宋纯阳的话都说尽了。宋纯阳唯一的问题是被保护得太好，以至于第一次见识到人心的残毒，就付出了太过惨烈的代价。迟小池不怕宋纯阳认识不到黑暗，只怕他不再相信光明。不过如果十次任务后有西楼陪在他身边，或许就不必担心了。思几次，他靠在柔软的椅背上，抿嘴轻轻一笑。甘玉实在忍不住探出手指，隔着肉体轻抚了抚迟小池沾着些许水雾的睫毛。他太喜欢这个样子的迟小池了。除了迟小池外，第一天第二天的拍摄进程都很不顺利，因此原本善进入关巧巧房间为他送饭时脸色阴郁得很。这两日来，关巧巧都把自己关在房内，吃喝全要别人来送。随着照片中人影的逼近，情况愈发严重，关巧巧已经病态到全然无法离开房间，只有这个有鬼的房间才能给他一丝安全感。但这样的安全感根本就无法让人感到安慰，只能逼人一步步滑入崩溃的深渊。叶贵人背对着他藏匿了自己的形影，反倒令关巧巧愈加惴惴，疯狂地想要去查看那幅照片里的叶贵人已经走到哪里了，但又没有勇气。几日来他的神经已经被磨得纤细如弦，波之欲断。看到原本善时，他猛然翻坐起来，清白枯槁的脸上重又浮现出一丝希望。 纯阳他找到办法没有？ 他还在想。 谁都知道关巧巧死定了，只是死早死晚的问题，偏偏当事人还怀揣着一丝希望。希望有的时候比绝望更折磨人。 关巧巧失控地尖叫起来。 想想想想想，到底什么时候都想出来，倒是给我一个时间啊。 原本善冷的面孔强忍不耐，没人乐意看一个将死之人的垂死挣扎与歇斯底里，这不会让人产生任何愉悦感。他将便当放下， 吃饭吧。 关巧巧盯住袁本善怀疑道， 袁本善，你是不是对纯阳说了什么？他怎么都不来看我了？